就是各位同学啊，我们其实包括我啊，我们学医都是业余的，也就是呢，我们没有什么老师在考核我们的进度如何，大家的医术今天到底到哪里了啊？我都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是搞不清楚的。那请问各位同学，现在呢？是不是至少在家里面有小感冒啊？你用什么桂枝汤、麻花汤、葛根汤啊，还可以有50%以上的治愈率啊？现在大家至少这样可以做到吗？还可以啊，那这样不错啦，有这样的基础，就是这个这条路还可以走下去啊，至少从这边得到一点点趣味。那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跟同学们啊，并没有说走得很近啊，常常采访你们的这个对这个课程的那个使用的反应是怎么，就是消费者的意见，我其实也不太常听到。可是呢，其实我最近在读书的时候，都会差不多是觉得痛苦半个礼拜，然后舒服了一天，就是。常常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发现一大堆问题，然后发现自己原来都不懂，然后就手忙脚乱的，不知道礼拜六、礼拜天的课要怎么教下去。然后通常呢，会能够在礼拜五的半夜到礼拜六的当天呢，稍微得到一些解答，然后会觉得稍微好过一点点，但是还是痛苦的日子比较多啊，就是并不是觉得读书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不过呢，有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多读一遍有多一点的好处。就像我咳嗽篇虽然以前读过教过，可是我觉得这个感受是不深刻的。那今年刚好呢，就是可能是因为五运六气的关系啊，变成这些阴虚的症状比较凸显出来。但是我从前开药其实都是附子放的比较重，所以我治疗阴虚的一些方子其实我自己都不太熟的就是遇到不三不四的咳嗽，通常就蒸五汤加生白散这样随便开，就是这件事情上就觉得混过去就好，反正吃的有好一点就好了就是因为有些时候这种事情上我会觉得只要这药没有什么副作用，我就不是律己的人。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当西医的，那他是专门帮人家洗肾的医生啊。那他有跟我讲说，他的这个病人啊，都是很多人都是常年咳嗽，咳得非常的厉害。那我就说，那不然你给他吃真武汤加生脉散好了。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开药？你不是要因人而异啊？怎样的？我说哦，像你那边你手上那些病人啊，我只要开一个没什么副作用的药，10个人是有6个人有好转，你也很开心的吧？他说对啊，我说那就这样开了啊，就是治愈，这在西医的世界所要求的治愈率并不高啊。我跟你说，我有60%的改善率，大家就可以过关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呢，像这样读书读着读着啊，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状况，会觉得哦，这书有读到还是不错。就比如说前一阵子我的老东家啊，一个出版社，他老板呢，因为大家都是老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从前就公司有一个员工啊，在日本留学，然后这次回来可不得了了，就是咳嗽咳到发不出声音，然后还咳血啊，就是眼看就要死掉一样。那他跟我通电话啊，就是讲话也很急啊。那我就说哦，这个的话你要不要用麦门冬汤加一些百合固金汤？我就说麦门冬汤大概2，百合固金汤1啊，这个克数给他吃下去，说出来调理看看。他就说哦好，那门都知道，因为从前常常跟我拿药，我也没很仔细叮咛。然后呢，过两天我打电话到出版社啊，就是他太太接的，我的学姐接的。然后我学姐就说，哎，那个某某某啊，吃了你的麦门冬啊，好起来了，复活了啊。我说吃了我的麦门冬什么意思？他说老板跟我说，接替说开麦门冬啊，就买了一罐麦门冬当胃药，就丢给他，就一直吃的。所以他现在呢，咳嗽好很多啦，也没有咳血啦，话也讲得出话啦，啊，所以不错不错。我会说，我开的是麦门冬汤加百合固金汤啊，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开得更好一点吧。不过，其实这也代表说，像这一类型的疾病，其实可以凸显出麦门冬这一味药的效力啊。虽然这样的乱吃一通，结果那个人就 就把一罐蛋羹都吃完，然后就回日本了，就是就这样子。那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也可以说，哎，那个人原来他的这个咳嗽啊都发不出声音哈、哦，他那个讲不出话，发不出声音，慢腾东也所谓的慢腾东汤症不是有一个咽口不利嘛，对不对？所以就其实还可以挂到那个主症啊，就是有的时候经方用起来，我也不觉得。我自己在开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么有把握，然后等到开了之后效果还有，那才会觉得说哦，这里可以算到张总你说的咽口不利的范围，但这都不是绝对的。因为我在跟我的出版社的老板讲的时候就说，就多嘴，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要跟外行人讲，因为没有那个框架，你随便丢一句话出去是很危险的。就像我教庄子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是开庄子牌的汽车，你不要听道家的建议，那好像是把某一种很特殊的燃料加到普通的汽车，然后就变成烧车这样子。结果呢，我就说啊，今年的这个五运六气啊，可能这种症状会比较多啊，然后他就我又忘了说什么，反正那通电话打得很急。然后呢，结果呢，后来前两天吧，那出版社老板就拉我跟一个老朋友啊聚到他的店里面去唱卡拉 OK， 然后那老朋友就喉咙痛啊，然后发不出声音。他就说啊，慢人都晚，慢人都晚，真心说慢人都晚，今年活动都是慢人都晚。然后听了就说啊，就是不一定是这样子啊。然后老板就说啊，我最近喉咙也不太好，我也是慢人都，对不对？然后我就说等一下，你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那就他的舌头是淡淡白白的，然后水滑水滑的。那就说你这个是林桂竹肝汤症啊，这个可能不是脉门冬汤，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有例外的啊，并不是能够这样子大家糊里糊涂这样一概而论的。不过呢，我是觉得我们这种家常，我觉得我们学的医学可能就是所谓的家常医学吧，就是你也不会真的就人生不一定会走到像彭懿俊倪海厦那样的境界啊，就是有很多人拖着半条命叫你救啊，当然就是淡淡的啊。那家人如果病得太重也不敢叫你救，对不对？然后就淡淡的啊，就这样的。那有的时候这样学医生，我就觉得说你要像外面那些医生一样，在这种非常危难的情况下救下一条命啊，要享受那种快感其实很难的。那我们能够享受就是那些淡淡的快感，就比如说上次讲到地黄跟麻黄相配，对不对？这个同学就提到一次羊舌汤，对不对？就说哦，这个法其实可以用，就骨头边边的发炎，骨头跟骨头的接缝的发炎，就中医古代讲的贺西风嘛，就是那种膝盖痛什么，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子啊，因为骨头边边的阴实，要骨头里边或者骨头边边的阴实，要靠麻黄、地黄素才逼得出来嘛。那这样子讲了呢，刚好那一阵子我自己就觉得，哎，就也不是觉得，是发现啊，就是因为一个冬天都没有动啊，就是整个人好像都变成一种就是比较像植物的状态。然后呢，今天就摸到说，哎，我的右手臂这个地方里面多了一坨东西，就是好像一颗这样的东西在里面。那可能有说是淋巴吧，或者怎么样，反正就还是说有说是中国人可能叫痰块，可能叫做脂肪瘤，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多了一坨东西，然后在肌肉中间。那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在我不要说什么伟大的医术，就一般尝试的医法，大家怎么样？那就是化解软坚的药用一点嘛，对不对？比如说，夏枯草是治疗这种梅痢的代表的嘛，那牡蛎壳也是软坚的嘛，那有人会放海藻，那没有夏枯草，牡蛎壳可以用不用了？然后又想到说，哎，其实这种埋在里面的这种东西是羊喝汤来供它不错，因为刚好交到啦，其实就是交到什么就想吃什么啦，就是人就贪新鲜这样子。然后呢，可是我那个时候又是已经处在有一点阴虚的状态，所以就想要吃一些滋阴的药，我并不想为了这种小病哦花太多的力气去太用力照顾它。我会觉得病这种东西有时候你放放不管自己会好啊，你花时间医它反而冤了。那这个，所以我就想说，好，我之前想要喝一点滋阴的药，我想喝生气汤。那生气汤我稍微把它改造变成带一点羊喝汤的调子，是不是可以？就是生气汤里面微微加点麻黄，然后加三钱夏枯草，加几钱牡蛎壳，这样就是稍微加味一下下。那就生气汤就这样照喝。其实我的生气汤喝起来午睡的效果不怎么样啊，因为药放那个药啊，当年大方度较高的，放了太久了，已经发霉了啊。我是就觉得不要紧，我喝掉就算了。 然后呢，喝着喝着呢，喝着一帖两帖，哎，就觉得那一坨东西呢，哎，开始变小了，然后分散了很多比较小的力啊，就它至少有散掉，就觉得啊，这样还不错啊，就是有学到、有吃到、有效果，那都还蛮好的。那当然讲这些事情呢，就是我想大家有些同学在这里头，大家会笑我，因为可能有些同学艺术已经蛮好的，就在应用他的艺术在处理一些比较真正比较难对付的病啊，就不像我这样子用的这样子，好像淡淡然，就是都没什么事这样子在吃药。那不过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啊，在这个，其实这些话也不是拿来鼓励你，而是鼓励我自己。就觉得在这些很枯燥的读书的日子之中啊，就是能够感觉到自己慢慢有积累一些开药的能力，或者有累积出一点点对于辩证框架的更多的认识，其实也就不错了。因为我觉得伤寒论它是一个好像是很多很多拼图的东西，那你要一块块把它拼起来啊、哦，慢慢慢慢才能够拼出那个完整的架构。就像今天要教的课、哦，其实今天只教两个汤，就是厚朴甘草生姜半夏人参汤跟一个苓桂猪肝汤。可是这两个汤，其实我在备课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它会牵扯到很多很多伤寒论里面的其他的汤，而它的辩证点只差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就是如果呢，当我这个同学讲的时候，如果同学觉得听起来吃力的话，不要太紧张，因为呢，那些我这样子很多条纹一起这样东拉西扯的，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大概会觉得听起来乱七八糟，但是那些条纹终究以后都会正式教导，今天只是提出来做一个比较而已啊、哦，所以如果听着觉得乱乱的，就不用太紧张。而且这一次要教的，今天这一堂课要教的东西呢，我也有我还没有想通的东西。就像我这两天在做功课的时候，一直希望能够掰开白术跟厚朴的药性的那个最明显的分界点，就是什么时候不是白术这边，枳实跟厚朴，就什么时候确定是用枳实，什么时候确定是用厚朴，它们的不可取代性在哪里？但是我在读书啊，在找资料，掰了半天，还是有很多东西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我如果待会跟同学讲到我目前所晓得的枳实跟厚朴的使用上的差别，那也只是一些线索，不是一些结论。那这样子同学听起来当然会有感，可能会感觉到听不懂。那如果同学感觉到上课有听不懂的地方的时候，那就请各位千万不要自责，因为同学会听不懂代表老师也不懂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哦，这个基本条约，教书的基本条约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有一个老师讲的东西让学生觉得哇，老师讲的实在是太玄了、哦，我才智能不足啊、哦，不能了解老师讲的意思，其实代表老师还胡来。我常年当学生的经验已经很熟悉这件事情了，所以当我讲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很虚玄的时候，那你们就会晓得啊，这老师还没有搞清楚，就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相安无事的过下去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教书跟做学生的这个基本盘啊，这基本盘要先上来，大家才能够有好日子过。那么在我们开始今天要教的新方剂以前啊，我的讲义这个40页有补充一个李可推荐用的一个方子啊，叫做温室芬屯汤。其实呢，如果是要治疗张仲景口中的芬屯啊，也用不到这么大阵仗。就是这个温室芬屯汤呢，你看它的这个组成啊，这个泡附子啊，30克到100克到200克啊，这么重。然后呢，油桂沉香杀人啊，写油桂的意思就是要很肥的肉桂啊，那个很肥的肉桂是很贵的啊，各10克啊，就各3钱。那这样子，好的沉香也不便宜吧？哎，各位同学，你们买沉香多少钱？ 300元 啊！就是李可这什么方啊？是人倾家荡产啊！ 又涨 价了！天哪！但是这个他这个方，就是因为你知道奔豚嘛，就是心肾阳虚，对不对？所以在让你的身体的这个水气不受制约，所以要彻底的解决这个奔豚呢，基本上就是把你的整个丹田烧起来啊。那要做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需要用到这些药啊，就是要能够把 热药的药性沉入丹田，然后在里面让它能够变成一个闷烧的状态。所以炙甘草有放那么多，就是要能够把这些热药全部都用一种很缓和的方法在里面变成一个，好像是讲难听就是在你的这里面开一台电暖气哦，就是用药物来修关元这样。那当然米可他写在书里面或者是推荐就是在公开推荐的药方都可以看到一个轨迹，就是李可他公开给大家的药方都是比较是打所谓的大包围，就是宁愿多加一些药不会少放，就是该有的药都要有，就是因为我们如果照张仲景的临症开药的话，可能哦这个病只要放白术就好，只要放茯苓就好，不一定什么药都要下去。但是李可的话，他公开出来的防控囊那个药物组成会给的比较多，就是免得你少一味什么药没有效，所以可能有帮助的药都会加下去啊、哦，所以他的药方会开的比较大帖。那当然价钱也不便宜，而且有一些药是把这个像杀人啊这种沉香啊，就是摆明就让这个药气不沉入丹田的啊、哦。那至于其他的补气的，或者是去邪去水邪的啊，或者是牛膝这种把药往下拉的，同学大家都很难理解。那大陆的这个什么李可也好，王振龙也好，或者是火神派也好，因为大陆的一般的这个试验上面是不用生附子的。那要破阴时而不用生附子的话，那泡附子就要用得很重。通常要有戏剧化的破阴石的效果，那泡附子用到现代的剂量的八两是常态。但是如果你有几钱的生附子的话，泡附子就可以少用很多。但是即使少用泡附子，还是要比生附子用的多，因为生附子只负责泄阴石，它没有什么补的药性，所以它会把身体的寒气逼出来，可是不会补充你的阳气。所以还是要用泡附子来补阳气。所以如果你有生附子可以用的话，你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汤，它如果标准剂量是泡附子要慢慢加到八钱的八两的话，所谓慢慢加到八两，就是八两就是说你第一天煮给他喝是用一两泡附子，然后第二天再煮的时候就加到二两，但是我第三天加到三两它是有点麻，那就知道要煮得更久一点，就是因为每家火候都不一样嘛，每家煎药的那个火力都不一定完全一样。如果会麻的话，你就再稍微开大一点火，或者煮久一点，然后慢慢加，慢慢加，这样慢慢加到八两的话，那泡附子的中毒几率就很低，而且人的身体也还蛮有适应性的。像我们有一些附子上瘾的助教们，那个他们在炫耀，我现在柯达的附子已经四十多少克都不会麻了，是不是？就是在那边比吃附子的耐受度啊，这个。所以就是附子用这样慢慢加的方法是蛮安全的。那么如果是有生附子用的话，你加一枚生附子的话，你可以泡附子加到四五两之间，就不用再往上加了。那如果你没有生附子用的话，那可能你要达到这个破阴石的效果，你泡附子要加到差不多八两，就是要到达那个临界点，那效果才会非常的明显。那到达那个临界点的效果非常明显啊、哦，是怎么样的效果明显呢？就是李可他自己举的几个例子啊、哦，都是他医好的病人，那个西医说天底下哪里会有这种事，就是那种组织的这个阴实是不可逆的，怎么可能医得好。比如说他第一个例子，这张某某是这个心脏扩大，然后吃到心脏完全恢复原来的大小这样子。然后像第二个什么某某人啊，是这个心脏病要给西医做支架的啊。然后呢，这个还有第三个是心脏梗阻，这就是西医都是要做支架，要换那个什么管子的啊，都一定不会，都是器官性病变，是不可逆反应啊。就像已经老掉的人不能把它再补成小孩一样，就是这已经不可逆了。可是李可这个方子，他的临床上面啊，都是啊能够把它吃到这些器质性病变的阴实能够化解回来，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方子。只是呢，我大概看一下这个药单哈、哦，一天的药钱也够你心惊肉跳了。就不要被药，就是不要说吃到一半被药钱吓死。那这个，当然它的油贵啊、哦，好沉香。那你如果到中药房买烂沉香也可以了啦。我也不认为大陆的那个好沉香好到哪里去。像油贵，有些方法可以省着点吃，就比如说我们煮到药里面的话，因为通常我们肉桂放下去都是后下嘛啊， 就是，但是即使是这个起锅前五分钟撒肉桂撒杀人，就是这些后有些药可以后下，其实肉桂的这个味道还是会蒸发掉不少。那如果你用的是很好的肉桂粉，比如说生源的那种氢化桂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用用到三天。那你可以在整个药起锅的时候直接肉桂粉弄个两克用药水吞下去，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省一点用，那这样可能两克就可以。所以你买很好的肉桂，然后配着这个药水药汤吞粉，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可以节省到一点点钱。不然好肉桂哦，买到三钱，每天吃三钱哦，是我就撑不住了，那就是会觉得太贵了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个方子呢，就是给同学啊，但它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加减其实都蛮清楚的。那它比如说像那这个心脏病梗阻，它配这个瓜蒌蟹白白酒汤。如果你这个伤寒杂病论稍微翻一翻，也看得到这个方子干什么的啊，就是治疗心胸部绞痛的，然后就是都是一些辅助的药物啊。那它这个，所以这些它的药方不会很难理解，同学看一看就学得会。那主要就是说，开这个药方啊，可能需要一些胆子，对不对？可能同学他一开始不熟悉这个兔子可以看到发凉这件事情，但是我是说呀，临床上这件事情没什么可怕的，就是一两二两慢慢加啊、哦。那这样子花个八天九天把它加到发凉，其实就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觉得麻了，你就把它下次再做的时候再煮久一点。就是你如果今天吃了三两兔子，开始会觉得麻了。好，那你就明天还是三两，但是煮久一点，然后让它变得不会麻，那后天可以加到四两，就这样子慢慢往上加，就不至于太危险这样子。那当然，李可他是有一个他个人的基本的观点，他认为说人没有阴虚的，他说其实是所有的虚损都是阳虚啊，就是你补到用附子补了阳气以后，阴会自己建立起来，所以他不太考虑阴虚这个问题。那他的这个论点，因为他临床上面是蛮有办法的，所以我也不能反驳他。但是如果我们的胆子不够大的话，那就是在里面用一点点，不要说是阴药，因为你用的阴药，这个附子的阳跳药性会受阻碍。但是比如说李可他常用的这个肾四味，本身就是一种比较阴柔的补肾的药，加在里面就可以让这个阳气比较被固定住啊。那其实他这个方子里面这个本身有固定阳气的药，所以基本上不会太危险。那所以呢，就是大概知道一下，那这个就算是家常之中可以医大病的方子了啊。那同学可以参考一下。那这个，那另外李可还有一个治大病的方子叫破，叫做破格救心汤，就是破开一般的格局啊，用特别多的附子来救这个心脏病的。那但是这个温室温粉汤效果就已经不错了啊，所以同学就可以看一看。那他到后来呢，就举一件事，他说用这个温室温粉汤啊，其实是可以帮人减肥的，因为他认为说减肥啊，就是这个人啊像一座冰山一样，其实肥胖就是一种阴湿，所以你要把身体里面那些湿寒之邪啊，用这个用暖药把它烧得干干净净啊，人才能够瘦。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有一个胖妹妹啊，他把她医到减了两个吃了两个月减了26公斤。那他原来的那个给的故事里面没有写他的开药的细节，所以我下面也有收录他另外一个受访问的时候的稿子。他那个有讲他开药是开多少克啊，就是其实这个附子慢慢加到这个200克300克，然后这个生晒生就是红生啊，它不要变成红色，它只是晒干而已，还是白颜色，这样比较不上火。生晒生每天30克啊，然后肉桂10克啊，这都是啊，就是这个人在他家够有钱，不然的话我不知道大陆人怎么负担得起这个药费。然后呢就这样子，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吃法啊，的确是在减肥上面比较有把握的做法。那他就说一切的肥胖的并发症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之类的冠心病、心脏衰弱都可以有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破阴食的做法。当然是可以说是火神派开始之后啊，才开始有这样的做法。我们中国中医历代啊，破阴食还没有用到这么猛的方法过。可是 现代的人的阳虚阴实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无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人，所以有这样的方，所以就同学就参考一下这个道理。那同学，那这样子大家我想也能够理解，就是如果我们因为怕胖啊，刚刚吃生冷的话，其实往往在体素上面并不一定会有什么帮助。那就同学认识到这个方啊，那当你存够的钱就可以吃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这个后破甘草生姜半夏人参汤这个方，就是卷七至37条。那这个发汗后啊，腹胀满者，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这个方子呀、其实可以说是张仲景的这一些经纬的一个系列介绍中的其中之一。什么叫系列介绍啊？就是我们这样一路读过来，你有没有发现张仲景他会告诉你发汗这个疗法，如果你用的是麻黄系统的药，可能会把人发得比较虚，对不对？那可是呢，虚哪里却是不一定的。比如说如果发汗之后心阳虚了，你想要用手捂住胸口了，那你就知道要用桂枝甘草汤，对不对？那如果你发汗之后是心肾一起虚，那可能会变成奔吞症，对不对？那有相应的方。那就是发汗的时候可能会夺取掉我们身体的一些能量啊，而这个夺取到哪里的能量其实是不一定的。那就像是后面一条的苓桂竹甘汤，那就是胃中啊，这个心下这个胃这个地方呢有寒而开始积水。那再下一条芍药甘草汤呢，就是发汗发到你的血分寒掉了，那怎么办？用芍药甘草汤。所以它基本上面就是讲一个人的这个因为发汗而变虚的过程。而这个因为发汗而变虚的过程呢，我们理解它的病机是这样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啊，就很多可以应用的方面，就是它这个主症啊超级好抓，而且医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那它的主症是什么呢？就是肚子鼓出来，就这样。那各位同学，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像我一样，常常觉得我们自己的腰围是不固定的，有没有同学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好像有某几天腰围特别粗，肚子整个鼓起来，然后某几天好像肚子比较扁下去，有没有过这种经验？有的人举手，啊，有快要一半的啊，就是那边几个年轻力壮的啊，就是从瘦到尾，好令人羡慕啊。那这个我的话就会常常觉得说，哎，我今天怎么肚子特别鼓？那这个特别鼓呢，张仲景给了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你的脾阳虚了。所以你今天你的这个脾啊不能够震慑你的这个肚子这个区块的水气，它就会这样子空空的鼓出来。那你说它是腹水吗？对不起，你的体重没有增加太多，所以不是腹水，但它就肚子这样鼓起来。那如果你要说肩症的话，它可能会让人吃不下饭，也就是说那个有一些病叫做肠梗阻啊，快要变成肠梗阻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这个症状。就是但是这不是标准的正常梗阻的方子，但是它就是说有可能挂到这个主症，就是呕吐或者吃不下饭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它最基本的就是莫名其妙的肚子鼓出来了。哎，你说这叫肥吗？对不起，你掐你的肚皮好像那些脂肪跟人还是一样厚，那你就会觉得我怎么肠子忽然要长大头了，那种感觉。其实这东西就是没有经验人就不知道什么，有经验人就知道是什么，对不对？就是大家每天腰围都不一样，你就知道是什么。那为什么我每天会腰围不一样呢？你说我们今天吃麻黄汤呢，那不必要，因为它只是标示当你的脾的这个区块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这个状况。而这个状况呢，比如说要消耗脾阳可以怎么样啊？过度运动也可以啊。所以我常常觉得我运动之后肚子特别肥啊，就是因为运动动到四肢手脚肌肉也会损耗脾的能量，对不对？所以同学有没有人是那种做了一轮运动之后刚回家做一天反而觉得肚子变大，有没有这种经验的？ 我有 虚啊，助教有，其他同学都没有，你那么强。那还有呢， 么毛病呢？有的时候吃了太冷的东西也会发生，就是喝了冰水喝了可乐这天肚子变大了，这样也会有。不然的话暴饮暴食也会，就你吃太多把脾胃累坏了，所以脾虚了，然后肚子就忽然变大了，这样的状况都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哎，我肚子怎么鼓出来了那这鼓出来呢，又不是那个一般那种绝症重症说的那个腹水，就是绝不是说整个人水肿变成腹水那种情况，就是肚子鼓出来那整个人没有特别有水肿的问题。那像那个腹水的病的话就需要利尿，可是这种虚胀气胀呢就不是那么需要利尿了所以他就大概就用这个方子就好。那这个方子呢，它的这个用法上面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讲到说桂枝甘草汤用量一定要足，对不对？如果不是够大铁就没有效。其实桂枝甘草汤那些药要不要大铁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点，我可能待会要花时间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古时候的桂枝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就是古时候的桂枝如果是这么粗的树干去掉粗皮的话，那个根本已经是肉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肉桂是从这么粗的树枝上面刮下来的，所以如果说的桂枝是肉桂的话，那用的劲也会很强。那就是不过这个是等一下再说那这个方子它的特别要注意的点就是厚朴半斤，生姜半斤，那半夏半碗，半夏半碗大概是古时候的四五两那除过来的话，你就四五两乘以0.4的话是多少四五两乘以0.4的话是大概像一两左右吧生半夏用一两，但半夏是多一点少一点倒不是那么要紧这半夏的一般要去抓了枝半夏也可以了。但是厚朴生姜就是要比例上那么重，然后呢甘草只有2，人参只有1，所以是8:8:5:2:1这个比例。那这个方子很奇怪，你说脾虚嘛，当然是需要补啦，那我们就是要给他吃人参甘草补脾胃啦，对不对？就是想当然是补脾胃之气，人参甘草要多放。可是这个方法很奇怪，你人参甘草放到跟厚朴生姜一样多就没有效，反而更胀满。它就是要厚朴生姜要这么多，才能够把肠子拓宽，把那个气排下去，把这个水邪用生姜逼开。像我最近要教这个方，我在家里面试试这个方最近刚好有点事情，有点累刚好肚子鼓起来，就赶快试试看。那就吃了之后肚子当然就消下去了那但是呢，同学不要以为这方可以减肥体重1公斤都不会掉只是肚子逼下去而已就是。然后呢，吃下去肚子平下去的一两天我一直觉得好奇怪，就是我的脚趾头就是大指跟小指不算，中间三个脚趾头，我一直在地板上面要抬起脚来看，说我是不是踩到水了，就是觉得脚趾头有好像被冷水滴到的感觉，就中间三个脚趾头，所以就是那个水气就是被这个药物给它逼散，然后往别的地方丢过去这样子。所以如果那你要吃一个药吃到脚趾头觉得有水气的话，那你那个透破跟生姜大概真的要那么重，不然的话逼不散这个水气。那相对来讲，吃了人参跟甘草什么东西都缓和下来，那这个药的药性就不能够发挥了。所以之前的桂枝甘草汤什么跟同学讲要注重这个药的剂量，那这个方子就是呢注重这个药的比例。你的这个方子你要用科学中药也好，你要抓药也好，你要乘0.3也好，你要乘0.1也好，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比例一定要维持住，厚朴生姜特多而甘草人参特少。那当然我们今天用党参，你说党参太弱，那你看党参也改成2，那这样可以，但是就不要再多就是要在这个比例之下才会有用。那这个方子呢在临床上面呢是这样的奇怪，就是你说是脾虚，可是它的补药的比例却不高，甚至有人会觉得说这个方你会不会吃了之后人变得更虚因为中医都说厚朴破气下气，你一次用那么多人不是被你打得更虚了吗？可是结果临床上过去医生的经验或者我自己的经验，他发觉说没什么虚而且甚至呢像 这个日本的医书啊，就有讲说，其实这个汤症啊，在治的就是脾胃散的虚症，就是脾胃散是厚朴、陈皮、甘草、苍竹丝为药啊，用厚朴跟苍竹为主来去除脾胃的湿。但是脾胃散吃了之后，有的时候人还会有一点虚，就是被抽的有点干啊，脾胃精力不足。那反而是这个方子，你可以说它是脾胃散的祖方，就是脾胃散的老祖宗，就是利用厚朴来化这个湿寒的痰饮之气啊，这是一个脾胃散的祖方。那你也可以说，当脾胃散吃了会太虚的人，有的时候吃这个方子反而有办法。那相反来讲，你要用这个角度来倒推这个抓主症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这个汤症的人多半啊舌苔是比较厚、比较白的啊，比较白腻的舌苔。那你说吃了之后会不会整个人被抽干呢？那我吃了之后觉得不会抽干。那你说大便会不会干掉？也不会，它水这样往下丢啊，就自动大便也就很润，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汤啊，用到这么重的厚朴跟生姜，其实生姜这么重还蛮辣的，厚朴这么重还蛮苦的，结果你喝下去啊，会发现身体的感觉是很温和的，就是一帖两帖三帖这样，然后肚子就消下去，就是没有什么激烈的药性可言。那在这个药方呢，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或者是说你在仲景的方剂里面啊，可以看到的一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大陆的这个郝万山教授在教这个方的时候，就是他用这个方呢治疗这个一个妇人的，因为他别的病来医院，因为他肚子很胀嘛，然后他就是一开始开的时候是生姜厚朴开的少，然后呢甘草人参开的多，所以就没有效，反而那人更胀嘛。那后来他的老师胡锡树跟他讲说，你这个要这个没有口诀没有背好啊，你要这个厚朴跟生姜要那么多才有效，然后再开了之后就把那病人医好了。那位妇人呢，就跟这个年轻的郝万山说，小孩子他说跟胡老师学哈，然后这样子就是这样求他啊，还蛮可爱的一个故事。那胡锡树本人也是开这个方子开得很不会手软，就是他看到的人肚子胀，然后呢辩证说这不是腹水，这是气胀，他就开这个方。那就是家常之中可以用到这个方的机会是很多的啊。我们脾虚而有湿气积在这边，然后变成肚子虚胀，这个情况是很多的。而我到今天呢，也没有想通的一件事，就是张仲景在什么情况下是只用厚朴不用枳实，什么情况下是只用枳实不用厚朴？因为肚子胀满的方呢，像是什么整个肚子都在胀的啊，就张仲景有一些方，比如说大承气汤啊，什么厚朴七物汤啊，什么厚朴三物汤，那都是厚朴枳实同用，所以你也不用分哪个功用特它的特质在哪里。但是呢，有一些方张仲景却是只用厚朴或者只用枳实，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药证上面的辩证点。那我当然到现在我说我没有把这件事情搞清楚，我自己没有读通没有想通，所以我今天跟同学分享的只能说是线索，不能说是结论。那比如说跟这个破江半草人这个汤啊相对的一个方呢，叫做什么呀？叫做枳实白术汤。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厚朴生姜甘草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里面啊，没有枳实也没有白术。你说这个脾胃不能运化水气，你为什么不放白术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胀满要消满，为什么不放枳实啊？那可是偏偏呢，就在另外这个杂病的部分呢，有另外一个病呢，叫做说是这个病呢，叫做说水饮啊，心下坚，边如悬大如盘，边如悬杯。这个是14至76条啊，在比较远的地方，我们还不见得立刻要教到，就是14至76条啊。我们今天可能很多条都跳来跳去的，同学辛苦一点。其实你们不要翻就算了啦，好，我讲一下就好了嘛。因为本来就不知道大家今天学到什么程度，那个就那这个总而言之，这一条呢，就是讲说这个人是 心下这里有痰饮啊，然后这个心下我们知道是胃的地方，对不对？这个胃呢凸出来，好像你在胃的地方塞了一个花瓶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就是用枳实跟白术两味药，而不是用这个藿香半条仁。那么相对来讲呢，像郝万山先生在教这个方的时候，他也讲到说，哎，有一个同学啊，听到他教这个方，就说，哦，我这个吃了没有效啊。那郝万山就问他说，你是胀哪里啊？他说，我胃发胀啊，就吃了没有效。郝万山跟他讲说，这个方是治肚子胀啊，胃胀没有用。所以他就是所谓的脾虚啊，就是他就是肚子这个区块他有用，胃的地方他没有用。所以这个汤它为什么会作用在胃以下而不会作用在胃以上？那这个就是张仲景的这个药证里面的一个让人觉得说，哇，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当然不知道怎么做到，但是呢，我在喝这个汤的时候，我也有在算，就是当这个汤喝下去，有时候是肚子胀，对不对？然后呢，我刚好那天药汤煮得很大锅，就是等于是药汤很稀薄了。那我喝一碗之后就会觉得说，这么稀薄的药性会不会一直作用在上面都不下去？那如果作用在上面，那我又不是上面胀啊，就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可是我喝下去之后就感觉到坐在那边等，差不多等了三五分钟，就发觉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有升降嘛，是有一点辣辣的感觉，所以喝下去肚子是有感觉的，就觉得那个药汤的感觉已经开始往下跑了，所以它的确就是会跳掉胃这一块，它就是会下去这样子。那相对来讲，你要不跳掉胃这一块，你就要用别的汤剂，比如说这个枳实白术汤，一个胃在水肿，那这样这个胃也是太虚了，然后不能运化，那就是用枳实白术汤。所以它就是张仲景的药法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界点存在。那郝万山呢，他对他的学生建议说，哦，你胃胀的话，就是吃橘枳姜汤啊。这个橘皮枳实生姜汤在张仲景的书里头还不是治胃胀，是治胸痹的，是治这个胸口发闷的啊，就是治这个胸中喘不过气来的这种病啊，他们胸中有水气，所以呢要用茯苓杏仁甘草汤或者橘皮枳实生姜汤，就这两个方都可以把胸中的水气逼散。那像陈述教发气反是用茯苓杏仁甘草汤嘛，对不对？就灵性甘汤啊，就是这样子就把水气逼散，让它气喘就好了。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药法哈，就张仲景的这个单用枳实的时候，我不能跟各位讲是绝对，就是枳实当然有作用在下面的机会了啊，但是它就是有这样一个分野存在，就是当你只有胃胀的时候或者胸部胀的时候，好像比较用到枳实，可是这个又有例外。你说后破不能开胸吗？那桂枝加后破杏仁汤又怎么回事，对不对？所以这地方还是有混杂，我也搞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可能往后啊，多读到一点汤证药证的时候啊，会比较清楚一点点。但是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你会可以看得到张仲景的用药的法里面啊，其实脾的区块跟胃的区块是有切割开来用药的。我们一般如果照五脏分类的话，其实脾胃常常都一起来开药的。可是张仲景的药法就是把脾的区块跟胃的区块用药的区隔的还蛮开的。但至少这一点同学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以后在看方看药的时候，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啊。那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历代医家呢说这个藿香半草仁汤啊，这个藿香半草仁汤呢，历代医家都说这个汤呢是一个虚实夹杂之症啊，就是所谓的大家喜欢随便给他定一个什么三七分账啊，所以这个病呢是三虚七实，所以用三补七消之法。其实这个三七分账根本没什么意义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这样的讲法其实是有在某个地方是有不对的地方，就是说哦，你可以看到说对甘草人参这种补的药只占到很少，然后呢后破生姜半夏这种消水的药去痰饮的药比较占到大部分，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药它的补药的药性是很少的，然后这些 去除这个含乙水胁的药是很多的，所以从这个药去倒推，就会说它是治疗这个三虚七实。可是呢，我们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这个是发汗之后脾阳虚，对不对？那这个病它到底如何实？它不是就是一个虚症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得到三虚七实的这种结论呢？其实它还是有道理的。那至少这个道理要跟同学分享一下，就是说它的就是在这个正经医派里面，或者说中医的领域里面的那个对待一个病的时候，它的所谓的主症框架是怎么在排比的，乃至于会说这个它是三虚七实。就是说啊，如果你的脾胃是纯粹的这个虚寒症的话，你的主症呢会是有人有手按在上面会比较舒服，这同学都可以理解吧，对不对？纯粹的虚寒症。那这个纯粹的虚寒症呢，通常呢你的脾胃是怎么样的？是一直在拉肚子的。那通常是吃什么药？理中汤、附子理中汤、四逆汤，对不对？所以理中汤、附子理中汤、四逆汤这种所谓太阴病的框架，肚子喜欢摸、喜欢爱、喜欢抱枕头的，那你就知道是纯粹的虚寒症，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厚朴干姜半夏厚朴干姜松柏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呢，它是不是纯粹的虚寒症呢？对不起，它不是。因为呢它的肚子不会有纯粹的虚寒那种喜欢按喜欢暖的那个特征，所以你肚子在发胀的时候，你在按块枕头又给你顶上去，你说会比较舒服吗？哦，不会，你会觉得好像压力更大了哦。所以这种胸口碎大石的感觉是不会出现在纯粹的虚寒症上面的，所以它不能够被归类于纯粹的虚寒症，这是这样一点。所以它一定有一些什么气压或者水下不去，所以它不被归类于纯粹的虚症。可是呢，你说纯粹的实症呢？那纯粹的实症是什么？是张仲景的书里面的承气汤症，就是用大黄芒硝大泻一通把它那个干掉的大便打掉了。那这个实症中的实症就是所谓的大承气汤症啊，这个脾满燥实俱全的大承气汤症。而这个大承气汤症它有一个特征啊，就是在《金匮要略》里面有一句话，《答病图》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人呢是腹满食减，减不足言，就是他的这个肚子胀满的感觉啊，偶尔会好像觉得不那么胀，但你说啊你不胀了是不是？他说哎呦那种不胀还是胀啊，所以不值得一提的不胀，所以就是从头胀到尾。所谓的不胀只不过是你看电视分心啊，谁忘了他在胀之类的，所以就是不值得一提的不胀，所以就是从头胀满到尾。可是这个藿香半草参汤呢，它却没有从头胀到尾的这个特征，它的胀比较是一阵一阵的，甚至可以说你如果放着不管它，把皮带解开，你也可以好好过一天。就像我过去好几次肚子这样胀啊，我就把皮带松开，然后就当胖子过一天，我也没什么特别难过。就是，所以它并不具有那个完全的实证的这种减不足言的这种持续性的胀满的身体感，所以它不能被归类于完全的实证。而在临床上面观察这个病的时候，会说啊，往往这个人他是早上的时候肚子比较没有那么胀起来，反而是到了下午以后肚子比较胀，就是好像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比较没有吃东西，然后睡一觉的气也比较足，所以还撑着住。那等到你吃到一点东西，再上了一点，再耗掉一些脾胃之气，然后一天在过日子的时候又消耗一些氧气，那那胀满的感觉会越来越胀。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辨证框架里面呢，会把它放成所谓的虚中夹实，或者说实中夹虚，是这样的一个，因为它在主症框架它没有地方可以安置，全虚症全实症都放不进去，所以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方调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也就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用这个药物啊，它大概是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它的。那你说这个胃胀满啊，我们顺便讲一讲这个所谓的胃胀满 的问题，因为其实这东西同学也不用到现在学，因为我现在讲过以后一定还会再讲，讲到谢欣汤还会再讲，讲到紫竹汤还会再讲啊，所以同学现在只是姑且听之，就是当你是肚子胀满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方，这个方式最普通，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肚子胀满，就是如果你的肚子胀满是会喜欢抱着枕头的，那喜欢暗的，那这样子的话就知道你的肚子胀满可能是比较偏大体重，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肚子胀满是哇一直撑在那边，然后人觉得很燥热或怎么样，那脉宏大，那个就是承气汤啊，那也是不属于这个汤的，就是这些肚子胀的这个分类要分出来。当然这个桂林粉还有一些宋粉没有的条纹可能会很好用，比如说桂林粉的太阴病里头有一个方子叫厚破四物汤，那就是宋粉伤寒跟金匮要略都没有的，那个是厚破枳实、半夏跟橘皮，那这样子也可以说是一个治疗肚子胀的一个痛痛的方法，那跟这个方的效能是很像的啊。那这个厚破四物汤呢，在桂林粉里面它写一个病机，它就是脾气实，就脾里头啊，它不是有食物，而是里面的气塞在那边，所以它会胀，所以你要把这个气消下去，所以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理解要用到厚破或者用到枳实在干什么。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胃胀满的话呢，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头一样是有好几个层级的，比如说纯粹是气胀，比如说那这个在这个所谓的虚脾气脾，就是你的胃啊觉得好像闷闷的鼓出来啊，可是呢你用手指头这样子插下去按啊，会觉得胀是胀啊，可是按下去也没有特别更胀，就是一个很就好像一个气球一样那种感觉。那个汤在宋本伤寒是没有出方的，在桂林本里面是开小青龙汤，那如果你能够明白小青龙汤如何治意淫，小青龙汤如何跟月碧汤治这个那种的肺胀的话，那你就会知道它那个气胀其实在它的这个框架，就是痰饮引起的气胀这个框架里面，那就是完全的虚胀。那如果是完全的实胀的话，像刚刚提到的紫竹汤，这个紫石白竹汤，那就是那个胃根本都在水肿了啊，就凸出来一坨，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比较实的胃胀。那虚实之间就是有一些痰饮，但是没有那么不像这个小青龙汤那么的虚，但是它也的确是在发胀了。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借这个胸部偏的胸壁偏的这个橘皮枳实生姜汤，那也可以。那至于说觉得胃在发闷啊，这个心下脾，就是心下脾就是胃发闷发胀，然后你按下去的时候不会变得特别的痛，但是会觉得更不舒服，那个的话就是所谓的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那些方子。那这个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这一类的方子啊，其实它是有一个特质的，就是用到泻心汤的这个脾症呢，它这个方子里面不会有白术。怎么讲呢？因为泻心汤它在中医所说的这个病机啊，它叫做脾，对不对？那在这个易经里头脾卦是什么样子的？脾卦是什么在上面，什么在下面是脾卦，那什么在上面，什么在下面是太卦天地脾，对不对？就是乾卦在上面，坤卦在下面是脾卦，对不对？那坤卦在上面，乾卦在下面就是太卦，对不对？那这个脾呢，就是你的这个胃呢，你仲景啊，以这个经方的一派来说呢，就是你的这个中焦区块呢，热的东西都在上面，冷的东西都在下面，所以呢，这个热在上面，冷在下面的时候，是身体的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因为我们都希望是水在上，火在下，才能够天地交泰嘛，对不对？那当你的热在上面，水寒在底下的话，那热就一直往上跑，寒就一直往下掉，那这个中焦就分裂掉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状况会引起这个所谓的脾症。但是这个脾症呢，它的这个角就是我们这个很粗的这个中医的框架，如果要对应到这个实质的这个西方医学说的是什么呢？不要说西方医学，就是比较仔细一点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泻心汤症它是一个胃有热而脾有寒的病， 也就是他的胃是处在需要三黄消炎这种状态，可是他的脾是处在需要理中汤来救的状态，所以胃有热而脾有寒，那胃热而脾寒的状态称之为脾，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脾胃的这个分界线啊，仲景医派还是蛮重视的。那这个胃有热而脾有寒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用白术？那是因为啊，胃有热的时候，你的胃是处于发炎的状态，那白术里面的成分呢，是会刺激到你的这个胃更充血的，就是你胃，你的脾胃如果是一派虚寒的话，那你说你说用了白术让它比较有血液流过来，比较活泼是对的，可是如果你某个部分有在发炎的时候，其实用白术就要经过一些考量的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个话不敢说是一个绝对，但是呢就是白术的加减之间哈，其实是有一点这个在仲景方里面是有一点考究的，就是它这个泻心汤系统的药啊，有干姜有人参有半夏有大枣有生姜什么的，但是它不放白术，就是白术在某一个情况下当中你会拔掉，就是那一般用经方的人只要得到一个归纳的结论，就是一旦你到达西医所说的这个胃有在发炎的时候，其实白术通常都不放的。所以我这样说其实不是在跟各位，主要的目的也不是在跟同学推销什么医学新知什么医学理论，不是，而是我知道有些同学用理中汤用得很懒惰，什么胃病都用理中汤来吃，那这样子的话，同学就至少知道，假如你的胃是在发炎的状态，那理中汤不见得是适合的，就是这一点至少要知道一下。所以呢，那这个就是啊，大概的跟同学介绍一下这个藿香鹳草仁汤啊，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医学上面的一些思考点。那这个像是这个厚朴这个药啊，其实就像我今天上课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人这个单吃慢门冬也可以有什么东西有一定的疗效，那其实厚朴也是如此。比如说像民国初年的这个张锡纯啊，他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有就是每天到了下午黄昏的时候啊，肚子就会发胀，那他就拿一些厚朴在嘴巴里面嚼嚼吞掉，他每天只吞六七分的厚朴，就是到快要到下午的时候吞六七分的厚朴嚼嚼吞掉，就当口香糖这样子，他就嚼了两天肚子就不胀了。所以厚朴本身也可以说是治这个肚子胀的这个专病专药啊。那又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说他遇到有一个人他的身体很寒啊，然后有痰饮，他就开苓桂竹甘汤加干姜厚朴，因为他觉得那个人实在太寒了，觉得干姜要慢慢加，他就说哎，你们自己要回去啊吃药，如果不觉得有效，你干姜就加重。所以干姜一开始才开两三钱三四钱，然后慢慢往上加，然后他这样交代人家就苓桂竹甘汤加干姜厚朴。那后来病人有一天来跟他讲说，哦，我吃好了，那我呢吃到这个干姜一两啊，然后厚朴八钱的时候就好了。那张锡纯就问说，哎，我不只叫你加干姜吗，你加厚朴干嘛？他说不行啊，我加了干姜啊，就觉得吃了就肚子发闷啊，那就我就加点厚朴，他就不闷啊，所以干姜加我厚朴也只要跟着加上来，然后肚子加起来会不闷。所以从这里来讲也可以说是啊，就是他的这个基本上厚朴对于肚子胀本身也算是一个专病专药啊，就是知道一下也可以。那另外像是枳实的话是什么专病专药啊？枳实因为枳实这个是果子啊，就是橘子过了淮河就变枳，对不对？长得比较嫩啊，就是我们槟榔吃那个什么菜啊的，那个叫枳实啊。那长得比较老了就叫做枳壳，那长老了它的药性都变比较温和，菜啊的药性比较猛，就这样子。其实它是同一种东西。那枳壳或者枳实加上白芍，是把胆结石拉出来的专病专药啊，就是。它的这个排列组合啊，就是枳壳白芍组是把胆结石拉出来的专病专药。所以张仲景有一个在宋本叫做四逆散，在桂林本叫做 这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就是被现在的金方的使用者拿来当做这个拿来当做胆结石的专品专药来用啊，就是那当然是用止咳了啊，止咳比较温和，用枳实用力这样一拔的话就很没有意思。所以像是它的这个结构上嘛，因为里面有芍药甘草汤嘛，胆结石的绞痛一吃芍药甘草汤就不绞痛了，那要排石的话，那止咳就比较有需要。那这是提一提，就是有些时候有提到它的特质。那像厚朴这个消满的特质，跟这个止咳的这个排胆结石的特质啊，就是它们比较互相不能取代的药性之一啦。那至于什么宽肠下气之类的药性，那至少到现在，在我心中是还是觉得很混乱的，我不太能把它分得很清楚。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哈。